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可敬佩的克莱敦》。《可敬佩的克莱敦》的原剧作者是英国的詹姆斯·巴里。詹姆斯·巴里是当代著名的英国作家，创作成就以剧本最高。可敬佩的克莱敦是巴里的代表作之一，曾经风行欧美，改编成电影也很受欢迎。这部剧作对贵族和有闲阶层的讽刺，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严肃思考和妙趣横生的幽默，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可敬佩的克莱敦》，改写郭富民，演播顾威、 严敏球。 伦敦的梅菲尔区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绅士，洛姆伯爵。他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宅邸里过着养尊处优的闲逸生活。 伯爵的妻子已经过世，三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，一个个风姿绰约，楚楚动人。大女儿玛丽聪慧而高傲，已经和伯罗克斯特伯爵订婚。次女凯撒琳年方二十，三女亚克莎刚刚十八岁，都是极时髦的青年女子，可又都特别懒惰。早上，如果不是为了去参加舞会，他们都在床上躺着，直到午饭时分。 洛姆伯爵有个外甥欧内斯特，在剑桥混了几年，没有得到学位，但是在交际场上的一套功夫却修炼得炉火纯青。他整天衣冠楚楚，不是出入于酒店饭庄，就是在太太小姐们的圈子里消磨时光。他生性活泼，嘴上俏皮话来得很快，颇讨女士的欢心。这所宅邸里的生活设施都有点与众不同，但是这里的主人们却很适应。靠垫必得六个才能使头靠得舒服，至于靠椅，那简直就是一张床，把身体陷进去再由人搀扶出来，这都是一种艺术。观赏墙上挂着的画，要先翻一下那本厚厚的目录，以免挂一漏万。不过初来乍到的人不必担心可能会在这迷阵一样复杂的房间里走失，因为克莱顿把一切都安排妥帖了。说到克莱顿，他不过是一个家仆，但是整座公府中过得最得意的恐怕还是他。三十多岁就做了听差头，人在世上还能奢望什么呢？当然他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，就是他总觉着他的主人对待家仆不够傲慢，少点派头。 这想法不无根据。洛姆伯爵确实不是一般的贵族老爷，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官夫、慈善家，还因为他是贵族中少有的新派人物。这不，所有权威月刊他都订齐了，不过他一般只看封面，内容是无暇光顾的。如果送到的期刊没有裁开，那么拿一把小刀把纸张裁开，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满脑子自由主义思想，他认定自己是个天生的社会改革家，对重建社会新秩序负有责任。最近他想出一个新招，每个月让下房的仆人到大客厅和主人平起平坐喝一次茶，把他所倡导的平等社会付诸实践。每到这一天，他总是情绪高昂，把家里的管家、厨子、侍女、马夫、仆人、各色人等通通的请来，把几个宝贝女儿早早的叫起来，让他们亲自为仆人们斟茶。他呢，像朋友一样与跟班侍女们寒暄说笑，临了还要发表一通演说，阐发社会改革的思想，鼓吹平等的好处。几位千金对此举一肚子的不满意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大女儿玛丽偶尔绕着圈子说几句风凉话，立刻就被洛姆伯爵喝住：玛丽，你是不是想背书了？这是洛姆伯爵给女儿立的规矩，谁要是流露看不起下人的情绪，立即罚他背书。玛丽自然也就不吭声了。洛姆伯爵自个儿身体力行，房间里到处是他的身影和笑语欢声。啊，弗罗里先生大驾光临，不胜荣幸之至。厨师弗罗里有些扭捏的连连的哈腰。管家白金氏太太到了，洛姆殷勤地向未来的女婿普罗克斯特伯爵介绍：必有白金氏太太。普罗克斯特不得已向白金氏略一欠身，赶紧借故逃开。洛姆伯爵看见克莱顿总脱不掉下人的模样，不由得皱眉：克莱顿，做一个大丈夫啊，你同我一样是爹妈生的吗？克莱顿不胜痛苦的点头称是，心里对老爷这一套做法完全不以为然。他认为文明社会就是有秩序的社会，不分尊卑贵贱那就乱了套了。前不久，克莱顿手下一个小书童在茶会上喝过一次茶以后，忘乎所以，居然对克莱顿直呼其名。克莱顿当下就恼了，辞了他。生活中个人有个人的位置，得找准了，这是他的信条。但是既然老爷要搞这种平等的把戏，他克莱顿也只有服从。 老爷的花样还不止于此，这天他又宣布他将带上三个女儿、外甥乘游艇做一次海上旅行，这次旅行也被纳入了他实践自己平等主张的计划之中。他决定三个女儿只能带一个女仆， 小姐们听了大吃一惊。他们本来个人有个人的贴身侍女，现在三个人共用一个，不等于没人管了吗？要是没有人伺候，他们怎么知道各样东西摆在什么地方？衣服上的扣子是在后背还是在胸前？他们怎么穿的好鞋子去上马车呢？又有谁来扶他们上床睡觉？谁扶他们起床呢？尤其是，假如没有人拉开窗帘儿，他们怎么知道太阳晒到了床前了呢？而小姐们的几个侍女一听要由一个人伺候三个小姐，也十分不满，当下就辞职不干了。甚至伯爵本人的贴身男仆听到这种安排也拂袖而去。无法可想，克莱顿把跟自己相好的一个名叫廷妮的打杂女工推荐给了小姐们，做他们的公用侍女。他自己则不得已而降低身份，去做伯爵的贴身男仆。 总算都安排停当了，可惜出师不利，游船在海上遇到风暴，一家主仆飘到了太平洋中一座荒岛上。伯爵因为抢先往救生艇上爬，不慎失足落水，虽经克莱顿几次三番冒死搜寻，一点结果也没有。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，外甥恩内斯特面无人色地跑来说，他发现海里爬上了一个水鬼。克莱顿提起短刀就去查看，等到网起来一拎，这才发现是洛姆老爷。三位小姐一声欢呼拥入了他的怀中，妇女几个悲喜交集，亲热了好一阵。洛姆老爷忽然聚精会神地用鼻子嗅嗅，顺着气味发现了附近一口正在火上烧着的锅，他不禁感慨万千，因为他梦见一口热气腾腾的饭锅已经有好多回了。老爷独自漫游的这几天遇到的很多出乎意料的事，在海滩上饿得两眼发直的时候，他算计过一只散步的乌龟。书上说，只要将它翻过来，那它就算归你支配了。结果它一靠近就吃了大亏，一条腿差点没折在那儿。还有那些毫无心肝的猴子，据伯爵所知，只要你投给他石子儿，他就会用 coco 果回敬你。可是伯爵扔了上百颗石子儿，却没一个猴子扔回 coco 果。最恼人的是，书上说人困在荒岛上可以用木头摩擦起火。哼，什么鬼话，骗人。伯爵提起这事儿就来气。这些天他最怀念的人倒不是几个宝贝女儿，而是克莱顿。有克莱顿在，那就什么都解决了。但是岛上形势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伯爵的想象力。伯爵希望在自然状态的生活环境中能体验一下人人平等的乐趣，而在新的岛民当中，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已经在孕育着。失去了文明社会提供的物质依托，主人和仆人在生存能力上的巨大差异立刻显现了出来。克莱顿自打船只失事起，就成了众人的救星。 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沉船上抢救出了刀斧炊具破木桶等等。他从表壳上取下凸面玻璃当聚光镜，在阳光下取火得到了火种，为大家煮饭熬汤。他用简单的工具砍伐树木，盖起了房子，使大家有了栖身之所。他还制作工具，捕获猎物，甚至在千难万险当中也没有忘记从船上抢出了一本诗集。这样，从住的小屋、吃的瘦肉野果，到穿的兽皮衣服，无一不靠克莱顿的劳动和智慧。而公子小姐们落难之后，一切只能听天由命。欧内斯特依然只能说点一文不值的俏皮话。伯爵老爷平时常说，人类一旦回归自然，文明社会的等级就会一扫而空，大家彼此平等。他总用这个话来鼓励克莱顿拿出气派来，而克莱顿则认为，等级的存在与否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，应当顺其自然。现在克莱顿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岛上的统治者，他用温和而不容置疑的方式管理着他从前的主人，给他们安排工作，督促他们劳动，训练他们遵守这个小小社会的法规。最基本的一条法规是，不干活，不吃饭，谁也不例外。有些法规是针对个别人的，比如关于禁止欧内斯特耍嘴皮子说俏皮话的法规是这样的，从此后只要欧内斯特说一次俏皮话，就由克莱顿把他的脑袋沉到一桶凉水里去。当初克莱顿宣布这一条的时候，大伙儿都惊得呆了，希望伯爵对此加以否决。但是伯爵踌躇片刻，还是答应了。欧内斯特不大识相，随口又说了一句俏皮话，结果当即被克莱顿领到树林里，浸了个浑身透湿。这回伯爵感到脸上挂不住了，鼓足了勇气，想拿出老爷的威严把克莱顿震慑一下。谁知克莱顿并不买账，他说话依然谦恭备至，但是里面隐隐地透着些坚定不移的东西。伯爵火了，宣布将克莱顿辞了，放逐到岛的另一端。克莱顿一再低声下气地恳求不要这样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样做就意味着伯爵一家将衣食无着。伯爵越发的来劲儿了，决定自己率领全家走开。于是，一家人气昂昂的抛弃了克莱顿，向西方进发。克莱顿望着这支远去的队伍，有些伤感。他揭开锅盖，拨弄着在浮水中翻滚的野味，马上又恢复了信心。哼，我们不久就会又见面的。果然，过了不长时间，就有人返回了。后来陆陆续续全部到齐，自然而然地围着饭锅坐了一圈。两年过去了，岛上的居民已经形成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小社会，或者说一个欢乐祥和的大家庭，生产力大大发展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， 简陋的小茅屋已经由坚固美观的木房子取代，旁边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，河边是一座磨坊，还有一座水电站。个人的房间都安着电灯，灯泡是用动物的碎泡做的，还有救生圈做的沙发，兽皮张成的十字形转门，就像时髦的饭店大门。厨房的格子里整齐地排列着各式的碗碟，都是用漂亮的贝壳做的。稻田旁边是鸡棚、鸭舍和牛栏，一片喧闹声。 伯爵已然被改造成了一个新人，他穿着兽皮，肤色黑里透红，动作敏捷，干活是一把好手，性情又极和善，大伙都叫他洛姆老爹。这会儿他怀抱一架本岛出产的手风琴，唱着歌到女杂工婷妮这儿来逗乐。婷妮告诉他，老总这会儿正在附近安装热水管，若是发现他在这儿偷懒。洛姆老爹一听脸色大变，赶紧放下琴，系上围裙，拿起一只鸡拔起毛来。听你一边摘菜一边问洛姆，如果碰上回英国的机会他怎么办？洛姆爽快地表示，他早已经不为这件事情操心了，在克莱顿这样贤明的主人领导下工作和生活，他感到无上荣光和幸福。婷妮提醒他说，上次有条船经过海岛，大伙都疯了一样，可惜发不出什么信号，那只船没看见就开走了。要是现在就不同了，因为克莱顿在岛上设置了一种电光烽火，只要一盒铡刀，整个岛上就会一片红光。罗姆听得心神荡漾起来。这时候欧内斯特来了，挑着一副硕大的水桶，俨然一个壮汉。他兴奋地向大家报告，老总已经有三个月没把他的头浸到水里去了。欧内斯特爱慕婷妮已经有些日子了，没事儿总要到厨房来坐坐。婷妮呢，虽然高傲，但也架不住欧内斯特百般殷勤，终于心有所动。欧内斯特觉得自己上岛之后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抛弃了从前的恋人亚克莎，有点对他不起。嘿，其实他完全是多虑，因为现在岛上的女子个个都害着相思病，巴望克莱顿的垂青呢。但是克莱顿却情有独钟，他看中的人是玛丽。婷妮呢，虽然老总现在看不上他了，但他的心里还惦着老总。玛丽现在真是出落得光彩照人，这不，放着门不走，一闪身就从窗口跳了进来。剪裁得体的兽皮衣裤，俊俏又顽皮的面孔，背着火枪和一张硬弓，挂着箭筒，肩膀上是一头肥壮的公鹿。为猎获这只鹿，他只身追了不知有多少里路，穿林越溪，攀崖过岗，终于一箭把他射翻在地。婷妮总忍不住要招惹玛丽，使他不快活，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，任你对他说什么做什么， 他总是一脸乐不可支的样子。啊，人活着真是一件快活事，他总是这样说。老总克莱顿每天用膳都要由一位女眷作陪。过去本来是大伙儿轮流的，渐渐的老是玛丽连任，最近简直就是他一个人独司其职了。两位妹妹骂他癞蛤蟆，听你挖苦讽刺，他都毫不计较，他心里真是灌满了蜜。老总手握一卷书，沉思着走进来了。玛丽满面春风地伺候着他喝汤吃鱼，老总舒心地享用着，忽然拿眼睛看定了玛丽，半晌才说道： 我有一句话在心里搁了很久了，一直想把它说出来。 玛丽的脸蛋儿早已羞得通红，像她那样多情而机灵的女子，怎么能猜不出几分呢？ 我已经爱上你了，你愿不愿意同我结婚？ 玛丽幸福得几乎晕过去了，她伏在克莱顿脚下，仰望着他那皇帝一样的脸，柔声地问道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比别人好些呢？ 我想是一年前吧。那天我们在山坡上追野羊，你一马当先，首先射中了一只，我当时就喜欢上你了。 玛丽不胜娇羞地说，她当时那样做就是为了讨克莱顿的喜欢。 洛姆老爹回来吃饭了，听说克莱顿居然看中了他的大女儿，不禁惊喜焦急。克莱顿宣布当晚狂欢一夜，饮酒跳舞以示庆贺。就在酒酣耳热之时，海上传来一声炮响，宅子里立刻死一般寂静。欧密斯特一个纵步就上了窗台，冰舰，他随着就奔海滩去了，跟着又去了几个。克莱顿面色惨白，喃喃地说：一定是有条山板被派到岛上来取水，大船用炮声招他们回去，现在山板已经摇回去了，他们听不见岛上的呼救声。他慢慢地朝电光烽火的控制台走去，玛丽一把抓住他： 老总，让那条船走了吧。 克莱顿主意已定，对玛丽说：他克莱顿做事向来对得起人，伸手就拉了铡刀。一霎时岛上通红一片，船又开回来了。这是一艘英国军舰，两年多的荒岛生活结束了，生活又转入了往日的轨道，当然增添了许多新的印记。洛姆伯爵住宅里到处陈列着岛上带回来的用品，欧内斯特